接种室有八名医生为孩子们接种，还不时地耐心叮嘱。 注意事项一定要好好看一下。 黑龙江人刘先生带着儿子前来接种疫苗。小刘今年17岁了，从事服装销售工作。 没打疫苗前就是忧心忡忡的嘛，是有啥就害怕嘛。完了打完疫苗就心里更有一份保障了，就是。 我觉得啊，还是打上好，比较安全。他接触也比较多，我早就期待这个事儿，应该接种这个疫苗，卫生员也要保护。 从事餐饮业的蒋女士来自河北，她的女儿13岁了，过了暑假就要独自回河北衡水读寄宿初中。小姑娘非常懂事， 就是打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疼，因为毕竟自己一个人在外地上学嘛，打完疫苗的话自己也放心，然后家长也放心。 学院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洪熙介绍说，学院路街道6号下午设立了12到17岁人群非在校生专场，约有600人报名。此前学院路街道已经有矿大附中、科大附中等4所中学的870名学生在校接种疫苗。 今天预计是有600多人接种，学校的学生都是在各自的学校进行接种。这些人呢，主要是咱们辖区的一些餐饮啊、美容美发等等不满18岁的，这些主要以16、17岁为主。也有少部分人可能像家长陪着来的这种北京的一些孩子，就是初3或者高3刚毕业，等于已经离开学校了。12至17岁的要求和成人不同的呢，是必须得有监护人陪同到现场，要么像那些外地打工的，他肯定父母都在老家，拿着第一是父母的身份证复印件，第二是父母亲笔签名的知情同意书的扫描件或者是照片打印出来的。 海淀区疫苗专班信息组组长于佩丽介绍说， 12到17岁人群疫苗接种方案分3批，其中第一批已经于7月27日至8月1日进行完毕，主要为新高2、新高3两个年级的学生接种，入校设置接种点位，已接种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等63个学校的学生。下一步8月18日至24日启动第二批接种，为第一批次中接种首针的接种第二针，为新初1、新初2、新初3、新高1等4个年级的学生接种第一针，预计接种人数11万人。在适当时间继续开放海淀各街镇接种点，为非在校人员接种。 除了海淀区之外，怀柔区卫健委昨天也表示，截至5号，怀柔区12到17岁人群已经有12220人接种新冠疫苗，接种率为92.86%。按照接种计划，预计9月30号前，怀柔区将完成所有无禁忌症的12到17岁人群2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进入到京城京事，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重大突发事件，最迟5小时内要进行发布。来自北京市政府新闻办昨天的消息，近日的北京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21年修订经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以政府文件形式印发实施。 修订后的预案要求，对于能够判定为较大及以上突发事件等级的，事件本身比较敏感或者发生在重点地区、特殊时期的，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突发事件和突发情况，相关机构或单位要立即报告市委总值班室和市应急办，详细的信息最迟不得晚于事件发生后2小时报送。 如遇有重大突发事件，主责部门要加强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响应，第一时间通过权威媒体向社会发布信息，最迟应在5个小时内发布。重大、特别重大事件突发之后呢，要24小时内组建新闻发布中心，及时、准确、客观发布突发事件信息。 再来看，从7月29号到8月5号，北京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对全市商务楼宇、商场、超市、餐厅、食堂等3类场所重点单位进行新一轮次的全覆盖执法检查，期间共检查3类场所20000多家次，执法公示问题单位278家次。 针对检查发现的不落实扫码、不戴口罩、不测温等问题，城管执法部门现场要求责任单位例行改正，对问题突出、整改不力的单位将坚决予以执法公示，起到督促整改并提示相关人群做好防护的作用。 近期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北京多所学校下发通知，提示离京学生要尽量在8月8号之前，也就是明天前返京。有家长接到学校通知，提示家长和学生即日起非必要不出京，在京外的学生返京之后要及时向班主任报备、向社区报备，按照要 求落实属地管控措施。进校前，返京学生要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21天体温监测表，没有离京的学生开学前要提交14天体温监测表。 那么在大学方面，清华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多所在京高校发布了最新的疫情防控措施，明确处于中高风险地区的学生暂不返校，返校时间等待学校进一步通知。 中国农业大学提示，确需返校的需要进行单独审批，旅居地为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其他地区的学生确需要返校的，如必须持48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宝绿码和通信大数据形成绿卡申请返校。 接下来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到房地产中介行业。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昨天发布提示，要求各中介机构要在营业场所入口处设置醒目清晰的健康宝、行程码小程序图标，加强扫码测温、佩戴口罩、通风消毒等工作，落实一米线管理制度，做好门店公共区域人流量监测，有序进行接待。 同时，各中介机构要严控房源待看人数和时间，严格遵守社区疫情防控规定，特别是位于疫情中高风险区域的门店要暂停各类聚集活动，并通过错时上下班、轮流值班等弹性工作方式降低工作人员密度。 那么在疫情防控不断加码的同时啊，有人啊还在网上进行散布谣言的活动。那么北京西城警方今天凌晨进行了通报，针对网传某高校教授携妻子闺蜜去三亚旅游确诊新冠肺炎的情况，警方依法开展调查，将涉嫌编造虚假信息的葛某飞女39岁抓获。 经查，葛某飞将多条无关内容拼凑编造了据说美院老师和老婆的闺蜜去三亚，现在闺蜜也已经被隔离的不实信息，并通过了微信群传播扩散，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目前葛某飞被西城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啊。8月4号北京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当日北京新增3例境外疫情关联本地确诊病例，其中从海南三亚返京的确诊病例央美教师马某受到舆论关注，结果后来呢不嫌事儿大的编造制造者啊，编造谣言，迅速将谣言进行传播，结果依法被警方抓获。 再来看，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今天再来说说啊，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秋，立秋之后降雨和湿度啊都会处于一年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古人认为，在自然界当中，阴阳之气开始转变，万物开始从繁茂生长走向成熟。在古代农业社会，立秋对于农事的意义非常重要。 虽然叫做立秋哈，这个跟秋天沾边，但它并不代表着酷热天气的结束。根据二十四节气的排序呢，立秋之后还有处暑节气，立秋到处暑期间的天气还是很热的，处暑节气之后暑气才会逐渐的消退，所以大家的防暑降温防晒工作依然不能放松。 今年立秋啊，咱们也有贴秋膘的传统，今年各家餐馆呢也备好了时令菜，老字号把立秋和三伏的讲究相结合，像柳泉居推出了烙饼摊鸡蛋、酱肘子、荷叶粥的组合， 还有老字号鸿宾楼的鲍牛、鲍鱼、牛头方，还有海鲜全家福等低脂立秋菜，全都支持抽真空塑封外卖。峨眉酒家也为立秋啊添上了风味烤羊腿等系列新菜。 再来看来自河南省郑州市昨天的消息，为了应对郑州市严峻复杂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坚决阻断 Delta 病毒的扩散蔓延，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郑州市所有居民小区村实行闭环管理，严格落实测温扫码措施，减少人员流动。 其中呢，中高风险地区内居民足不出户，健康码标记为红色，封控区内居民足不出院，健康码标记为黄色，每天每户可安排一人持出入证件外出购置必需的生活用品，其他居民坚持非必要不出市。 另外，郑州市内暂停客运班线，城市公交减少发车班次，出租车、网约车不得进入中高风险地区，不得出市区运营，驾驶员严格个人防护，及时对车内外进行消杀，乘客必须携带有效核酸证明并扫码戴口罩。 那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超、便利店、农贸市场、医疗机构可以正常营业，严格通风消杀，扫码测温，实施预约错峰限流措施。药店暂停销售发热类药品，餐饮场所严禁堂食，婚事暂缓，丧事检阅，同时呢，严禁各类聚集性活动，非生活必须场所一律暂时停业。 再来关注湖北武汉方面，这轮疫情发生以来，武汉市已经对104个小区实行封控管理。截至8月6号零点，武汉市全员核酸检测累计采样 1031.9 万人，累计完成检测 551.2 万人次。 武汉昨天通报，8月5号武汉市发现并报告3例确诊病例，12例无症状感染者，15人中12人来自中建三局武汉转口项目工地集中隔离点，另3人是与这一工地相关的已管控区域的人员。 目前武汉市所有病例都与这一工地有区域的暴露史和这一工地相关联。经排查，这一项目工地是武汉本轮输入性感染的源头，与江苏淮安某旅游团关联。此外，当地还在对与上述工地有过交集的相关人员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排查。 那么针对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交通运输部修订了发布了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指南第5版，调整了分区分级防疫范围。 新版指南进一步明确，入境人员转运环节按高风险地区标准执行，明确要求建立从事入境人员转运的工作人员不接种疫苗不上岗的制度，要求做好转运环节工作人员防护和闭环管理，禁止交叉作业。 那么指南明确指出啊，高中低风险地区公路水路客运站查验乘客健康码，高风险中风险地区出租汽车出租租赁应查验乘客的健康码。那对于不会使用或者是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儿童等乘客，相关经营者应提供健康码代查或信息登记服务。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于丽荣，今天为大家讲述在人身前英雄集体7000米海底杨国威的故事。提到中国的深海探测，绕不开一群人，他们就是曾经驾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完成7000米级海试的载人深潜英雄集体。进入21世纪，与陆地、天空、太空相比，人类在深海的探索进展最慢。深海环境复杂，仅压力太大、电磁不能传输这两个问题，就足以将众多人造装备挡在门外。在中国之前，世界上只有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的技术。2002年，科技部将7000米载人潜水器研制列为863计划重大专项。此后6年间，在中国大洋协会组织下，中船重工集团702所会同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和声学所等国内100余家科研机构和企业联合攻关，开展潜水器的设计制造，并将之命名为蛟龙号。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是一艘由中国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载人潜水器。2009年8月18号，蛟龙号首次海试，首潜38米，迈出了中国载人深潜第一步。此后，蛟龙号先后取得了1000米级、3000米级、5000米级海试成功。2012年6月，蛟龙号在马里亚纳海沟最大下潜深度达到7062米，创下了国际上同类作业型载人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记录，标志着我国已经具备在全球99.8%以上海域 开展深海资源研究和勘察的能力。2013年5月，叶聪、傅文涛、唐嘉玲、崔维成、杨波、刘开洲、张东升等7名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潜航员被授予载人深潜英雄的称号。蛟龙号载人潜水器7000米级海试团队被授予载人深潜英雄集体的称号。2013年6月5号到9月24号，蛟龙号开展了首个试验性的应用航次，获得圆满成功。这标志着蛟龙号实现了从海试阶段到应用阶段的转变。如今，蛟龙号足迹遍及南海、东太平洋、西南印度洋、马里亚纳海沟等7大海区，将中国海洋科考与开发推向高速通道。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下面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新，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哎，曼年丽人你们好。 郭工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早上感觉阳光这个光照还是比较充足的，那么今天整体的天气怎么样呢？ 嗯，今天这个天气啊，热点还是一个热字，因为今天这个气温还是很高，预计最高气温33度，和昨天差不多。昨天南郊观雁台的最高气温是33.8度，今天33度左右。而且呢，今天这个空气湿度也是比较大的，除了早晨能凉快一阵子以外呢，其他大部分时间天气还是比较闷热。今天气温之所以这么高呢，是因为呢，一来天上的云呢很快就会减少，光照比较好；二来呢，就是控制本市的大气团比较暖，两个有利于这个气温上升的因素共同起作用，所以呢，今天气温会很高，天气比较闷热，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不过今天是这个立秋节气啊，这个立秋呢是反映季节和物候的一个节令。 嗯， 之后呢气温是走的是下坡路，天气是渐渐的转凉。俗话说呢，就是早晨立了秋，晚上凉飕飕。立秋一日，水冷三分。大家可能也感觉到了，这几天后半夜和早晨啊，天气就凉快了许多。这就是季节变化的一个具体体现，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 嗯，那另外周日的天气会有一个怎样的变化呢？ 明天这个气温依然比较高，预计最高气温是32度。另外呢，明天傍晚前后到夜间是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是自西向东的。最早呢是西部地区，像这个延庆啊、昌平、门头沟和这个房山会率先开始下雨。如果要安排去往西部地区的话，就是最好是在傍晚前返回，以免这个下雨啊，这个下雨以后呢，这个雨天给您带来这个行程带来一些不便。是这样的，曼宁。 嗯，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郭工。 好，再见。 谢谢郭工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嗯。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午后气温较高，比较有利于臭氧的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近期山区降雨较多，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碎碎念什么呢？ 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再多点购物，满30元立减9到20元呢，每月一次，多点 APP 和门店都能参加，优惠多一点， 详询中国银行95566。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我是主播曼宁。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加强疫苗国际合作，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召开。 美国务院批准对台军售，我国防部表示坚决反对。 8点10分左右是今天的文化旅游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疫情影响下北京一日游再度冰封，各旅游单位积极落实防疫举措。 昨天奥运赛场，中国田径再创佳绩，其中中国队拿下男子4x100米接力第4名。 好了，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和曼宁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进入国际视线，我们来关注一下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5号召开，有关国家外长、主管部长、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代表及相关企业代表围绕加强疫苗国际合作，推进全球疫苗公平合理分配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会上达成5点共识，指出呼吁各方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继续努力，加强各国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合作。 各方认为应根据世卫组织要求，以最高卫生标准开展疫苗研发和生产，并通过出口、捐赠、联合研究、授权生产和技术转让等方式，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疫苗产能。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我们需要一个全球疫苗接种计划，将现有的疫苗产量增加1倍，并通过疫苗实施计划平台确保公平的分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加强本地的生产能力，解决供应链的瓶颈问题。感谢中国政府在疫苗合作当中发挥的领导作用。那么这次论坛的召开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的分析。 从去年疫情爆发之初，习主席就第一时间倡导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也承诺中国这个疫苗研制成功以后，它将成为全球的一个公共产品。所以在这一次书面致辞当中，习主席特别从2个方面阐释了中方的重要主张，一个就是理念上的主张，秉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团结协作才能战胜这个疫情。行动层面，习主席承诺中国在今年将向全球提供20亿剂的疫苗，同时呢，要向疫苗实施计划捐资1亿美元，要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疫苗分配。所以中国是在用扎扎实实的这种行动来兑现自己的承诺，向这个国际社会做出了表率。因为论坛它实际上是开放性的，欢迎更多的伙伴加入进来，所以这就是多边主义的一个体现。第二个呢，很重要，就是特别强调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合作。从全球抗疫的形势来看，是一个新的贡献，也跟全球抗疫更大规模的合作带来了希望。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防部 国安安全合作局当地时间4号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总额大约 7.5 亿美元的自行榴弹炮系统及相关的设备。那么对此呢，我国防部表示强烈谴责。 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表示，美方这一行径罔顾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危害台海地区安全稳定。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吴谦说，台湾问题事关中方的核心利益，中方强烈要求美方信守承诺，严格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以免进一步损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吴谦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决心、意志和能力，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菲律宾，多名学者5号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发起了网络联名请愿，呼吁国际社会扩大调查范围，尤其应该调查美国美军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请愿发起人之一，菲律宾专栏作家劳拉尔表示，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2019年一度以安全原因为由关闭，而许多报道也证实多个国家在2019年底前的样本检测当中检测出了新冠病毒，因此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新冠病毒溯源应当扩大调查范围，纳入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劳拉尔在请愿当中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批评一些国家趁机兜售种族主义的做法，呼吁更加团结并回归理性，由科学来主导病毒溯源问题。 另一名请愿发起人，曾任菲律宾驻美国大使馆新闻官的帕格利纳万当天发布新书《种族主义病毒无疫苗可用》，他表示种族主义有损民众的心智，危害性大于新冠病毒，一些国家正在制造信息传染病，企图用虚假信息掩盖事实真相，各国应当以科学态度对待新冠疫情相关议题，而不是施加政治干预。 目光再转向到墨西哥，来关注一下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当地时间5号谴责多家在美国的武器制造商没有合理监督管控其武器生产销售过程，一味迎合墨西哥有组织犯罪集团等的需求定制武器，这些武器最终呢流向墨西哥，甚至造成人员死亡，尤其是重型武器。他表示，加强武器交易管控将会大幅降低墨西哥暴力事件的发生率。 墨西哥政府当地时间4号在美国一家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史密斯韦森公司等多家武器制造商，指出他们在知晓所售武器被用于墨西哥境内的大规模袭击和暴力事件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向公众出售大量武器，没有对武器购买者身份等展开必要的审查。墨政府要求这些企业停止相关疏忽行为，并赔偿墨方损失。 据报道，被起诉的武器制造商包括美国史密斯韦森公司、意大利枪械制造商贝雷塔公司、美国科尔特专利军火制造公司，还有奥地利的利格洛克有限公司等。据了解，墨西哥犯罪集团正在使用的武器当中，每10件就有7件来自于美国。 再来看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5号表示，希望伊朗新一届政府尽快重回伊核协议履约谈判，抓住机遇推进当前的外交解决方案，并表示谈判不会无限期持续，双方需要共同恢复履约的机遇不会永远存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说，美方给伊朗新任总统莱西的信息是，美国将捍卫和促进自身及盟友的安全利益，永久且可验证地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 2018年5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了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了一系列对伊朗的制裁措施。 2019年五月以来，伊朗逐步终止履行伊核协议的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是可逆的。 今年4月6号，伊核协议相关方开始在维也纳举行会谈，讨论美伊恢复履约问题。迄今已经举行了6轮会谈，第6轮会谈呢在6月底结束。目前美伊双方围绕重回伊核协议仍然存在严重分歧。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国海军当地时间4号证实，桑当级扫雷舰拉姆奇号和布莱斯号两艘退役的扫雷舰，一旦船体改造完成，将被转交给乌克兰海军。此外，在早前的报道当中还表示说，英方将协助乌克兰在亚速海和黑海打造海军基地。 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分管黑海沿岸数国的事务的官员皮利普松他表示，不幸的是，不得不承认黑海正在从一个和平睦邻友好的地区变成危险的军事对抗区，显而易见，这类的演习会引发冲突而不是防止冲突。 皮利普松所说的演习是指由美国和乌克兰1997年发起的海上威风联合军演。今年的海上威风联合军演共有来自32个国家大约5000名军人、32艘舰艇、40架军机等参加。 委内瑞拉中央银行当地时间5号宣布，委内瑞拉新版货币将从10月1号起发行流通，与现在流通的主权玻利瓦尔兑换比为1:100万，主权玻利瓦尔目前的最大面值为100万。 当天的官方汇率显示，一美元可以兑换大约403.6万主权玻利瓦尔，也就是说呢，新版货币发行之后，有可能大约4元新版玻利瓦尔就可以换到一美元。 伪央行当天发布公告说，新版的货币硬币面值为1玻利瓦尔，纸币的面值分别是5, 10, 20, 50与100玻利瓦尔。同时，新版货币对应的数字货币将同步流通，此举有利于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方便民众线上支付。在经历西方对委内瑞拉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攻击和封锁之后，为经济开始走向复苏，新版货币发行具有历史性意义。 那受美国等国家制裁、国际油价波动及国内局势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委内瑞拉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现象更加严重。近年来，委内瑞拉已经实施了多次货币改革，包括发行新版货币及大面额的纸币。 受高温强风天气影响，地中海沿岸一些国家连日来森林火灾肆虐。由于林火逼近，希腊政府当地时间4号下令疏散古奥林匹克遗址附近村庄的居民。土耳其西南部一处电站当天呢，也因为林火开始撤离大量人员。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旅游文化资讯。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现在水军棒马就传起来，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5，以实战取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的，进入旅游资讯，先来关注北京市国内重要的暑期出游目的地。随着国内疫情形势的再度严峻，北京一日游市场也由7月份的火热场面转为8月初的市场冰封。昨天我台记者张博也到德胜门的公交场站进行了实地采访，来听他的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德胜门北侧的877和919公交场站。每年的暑假，这里都是外地游客打卡八达岭长城的重要出发点。在车站呢，往往可以看到近百米的长队，但是今天早上我到达场站的时候，却看到整个场站空空荡荡，公交车前没有出现排队的情况。3-3-2的散客呢，是不需要排队就可以登车。 来，给我测一下体温，伸下手。来，等一下，手放好了。

都出现了问题。 苏炳添一直把所有的问题都揽在自己身上，尤其是对于最后一棒武志强，他更是给了很好的评价。 武志强总体来说今天他的第四棒已经跑得非常好了，因为对他来说的话，他在国际大赛他跑第四棒的经验也不是很足，他第一次上手的话跑第四棒他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但是从预赛到这个决赛来看，他已经确实表现得非常好。 不过性格倔强的武志强显然对于这样的结果不太满意，他只说了一句，今天的故事还没有结束，那就留在巴黎好了。有人可以去巴黎弥补遗憾，但有的人可能就要结束奥运之旅了。苏炳添对于未来并不敢有太多的期待。 三年之后太远了，我不敢说的这么远，因为对我来说的话，我就算我今年比完全运会以后我练不练，我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苏炳添的这番话也预示了他很有可能不会再坚持到巴黎，而谢震业对他的祝福也间接证实了这种可能。 其实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身份嘛，我们当然身为田径人还是希望田总能继续的为中国田径发光发热，但是很多时候还是要看个人的意愿的，因为我们不能老是去指望一个人的付出。当然出于我个人，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在巴黎共同合作，因为我和田总也相交了十多年了吧，还是很不舍的。如果说田总选择了另外一个人生，但是我还是会祝福他的，因为他的传奇一直会留在这个田径场上。 在昨晚的女子标枪决赛当中呢，也有突破。中国选手刘诗颖在第一掷时就掷出了66.34米的个人本赛季最好成绩，随后一路领先，一掷定乾坤，提前锁定了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的第36枚金牌。 同样没有让我们失望的，还有昨晚的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由马龙、许昕、樊振东组成的中国队3-0战胜德国队，获得金牌，成功卫冕。而对手德国队一直是世界男乒领域不可忽视的力量。决赛呢，虽然是大比分3-0获胜啊，但过程中德国队还是给中国队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不过，在中国队的一路坚持下，最终还是将金牌收入囊中，实现4连冠。 再来说说今天的奥运看点。今天的东京奥运会即将展开足球、篮球、跳水、花样游泳、摔跤、拳击等项目的争夺。中国军团有望在跳水项目上收获金牌。 今天下午2点将进行跳水男子10米跳台的决赛，难度王杨健和老将曹源将为我们带来本届奥运会跳水梦之队的收官之战。不过在这一项目当中呢，历年都是竞争非常激烈，中国队并不像此前一样有绝对的夺金把握，英国等选手的实力不容小觑，希望两位中国选手能放手一搏，为中国跳水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同样是在水上，今天下午进行的花样游泳团体自由自选决赛，作为水上芭蕾，花样游泳是奥运会上最具观赏性的项目之一。在这一项目上，俄罗斯队的实力为是最强的，不过中国队同样具有一定的竞争力。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中国队完成历史性突破，获得银牌。2017年，他们又在布达佩斯世界游泳锦标赛上获得过冠军。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队的姑娘们加油。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拳击项目啊。女子69公斤级拳击呢，今天将会迎来决赛。那中国名将谷红将会对阵的是土耳其名将苏尔梅内利，两人实力差距非常小。我们也期待谷红能够好好发挥，在决赛当中取得胜利。 说完奥运呢，再来关注一个让人非常悲伤的消息。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昨天凌晨0:25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5岁。她在越剧《红楼梦》当中扮演的林黛玉是几代人念念不忘的经典形象。 王文娟老师1926年出生于浙江绍兴，是越剧代表性传承人，同时也是越剧王派花旦的创始人。其表演文武兼备，细腻传神，善于描摹人物神态，在舞台上塑造了许多个个性鲜明的舞台形象。 1958年，他与徐玉兰合作的《红楼梦》首演于上海舞台，连演54场，场场爆满。1962年，他主演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更是成为经典。下面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由王文娟和徐玉兰表演的越剧《红楼梦》的选段。 眼睛映入

在面向一些比较大型的活动的时候，它肯定是还会有一定的组织或者是说分配，根据你个人的能力比较适合参加什么样的活动，或者是说更能够帮助到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场合下能够发挥好更好的作用。因为它的目的性还是说服务其他人，或者是说帮助到社会，所以说在一些场合下的话，它其实更多的还是体现个人的能力的情况下去参加的这样一项社会活动吧。如果说人人只是怀着一腔热情或者是这样一份爱心去参加的话，可能是不够的，有的时候更多的还需要一些个人的能力和经验。 奥林匹克公园蓝立方青年志愿者、 GMSE 国际互联网大会会议志愿者、北京马拉松志愿活动、平昌冬奥会、冬残奥会志愿者。从高一开始，汪子琪就开始参加志愿服务工作，现在已经参加了大大小小十多次志愿活动，每次的志愿活动都有不一般的收获。在平昌冬季奥运会时，志愿服务持续了足足两个月。 我确实参加的志愿活动还比较多，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参加这种志愿活动，包括帮助敬老院的老人，有帮助听障或者说身体上有不方便的这些儿童的教学活动，有参加过社区服务或者美化工作，再从小到大还包括参加过这种大型会议的志愿者，也参加过北京马拉松的志愿者，再往下就是也参加过更加大型的18年平昌冬奥会的志愿者，大大小小的算起来得有十几次吧。最初参加志愿活动，在网上看到有一样社区环境的美化活动，当时其实看到的招募是说参加到一个社区里面帮助美化一下环境，比如说画画井盖，在井盖上做一些涂鸦，当天下午还在社区中心帮助社区的老人和小孩组织一些交流活动。当时觉得这种比较有趣，也是去参加以后我知道那是一次志愿活动，也就是说我们自愿去参加，去帮助去服务其他人。也是在那一次服务之中，我遇到了社会上其他年龄不一样的大大小小的朋友，也确实是在那一次服务当中，我第一次真正的体会到说从校园走出去到社会，能够去帮助到他人，去看到因为我的帮助和服务，那些小朋友和那些爷爷奶奶们，他们真正露出来那种快乐的笑容。也是因为那一次我体会到，哦，原来我自己的一份力量也能够帮助到他人，也能够说我能做的不仅仅是在学校学习，还能够为他人带来快乐。所以从那之后，我也开始慢慢的参加不同的社会活动，也算是让我去体验社会上不同的人和事情，慢慢的从校园走出去，去用自己的一些力量帮助其他人。 一次偶然的境遇让汪子琪喜欢上志愿活动，而且越参与越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在做志愿服务时，汪子琪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人，遇到过很多有意思的事儿，这些让他非常开心。而相对的，有开心就会有伤心，有快乐就会有困难。汪子琪说起了记忆最为深刻的2018年平昌冬奥会。 其实做志愿者的工作当中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离场馆有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三四点钟起床，上大巴到场馆，到场馆的时候可能差不多就五六点了。到的时候我们会先集中吃一个早餐，然后就会到各自当天分配的岗位的小亭子里面去集合。我们一个小亭子里面大概会分十几个人，每个人比如说一早上会轮那么三四次岗，等到这一天早上完了以后，我们可能会中午十一二点搭上返程的大巴去前往我们住的地方休息。我们当时的滑道场馆就是露天的，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山上，每天太阳还没有上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到达岗位上先做赛前的准备工作。那个时候每天迎接我们的真的就是早上四五点钟的山峰，晚上还要等到所有观众离场了，有时候晚上一两点钟才能走。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冷，每次在换岗的时候都需要快快的跑到有那种暖气的地方去搓手。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迟迟等不到返程的大巴，就在场馆门口一个棚子里面等，那是领了一瓶矿泉水，想的是说拿着的时候回去可以喝一口，但是在棚子里等了一会儿，等到车真正来的时候，我发现那一瓶矿泉水真的就已经结冰了，得有零下将近快20度吧。那天应该是得等了半个来小时， 可能大巴数量不够，就需要再等下一批大巴回来了以后我们才能上，所以有的时候就会等的稍微久一些。 寒冷折磨着身体，但好歹能靠衣物抵抗，精神上的痛苦与失落却不好解决，因为这会让人打起退堂鼓。 其实除了冷之外，再就是我们真正的服务当中会遇到挺多的难处的。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在赛场上因为面对的更多的是观众，在观众之中更多的是韩国本地的一些大爷大妈，在场的韩国本地的一些大学生志愿者，他们都说那些大爷大妈讲的是韩国的方言，他们自己都很难听懂，到我们头上就基本上来说就很难够为他们提供什么帮助。所以说在刚开始做服务工作的头两天，更多带给我的不是什么新鲜或者兴奋的那种感觉，反而更多的是那种挫败感和失落感。我到这里帮不到其他人，等到他们上来找我们询问事情的时候，我第一句话说的反而是不好意思，我不太能听懂，我不太会讲韩语。曾经这还让我产生了一些退缩的想法，当时我在想这个岗位太辛苦了，站在户外那么冷，也帮不上几个人，而且冬奥会结束以后还要参加残奥会，要不然就算了吧，我还挺想家的。 言语不通，在寒风中伫立几个小时却做了无用功，这些都让这名千里迢迢来到异国他乡做志愿服务的大二学生难过不已，而孤独感更是折磨着他。 还有一个令我真的是非常的难忘，因为冬奥会刚好它是在冬天，2月份到3月份，而那段时间恰好又是我们中国的春节。我春节除夕的晚上分配了我一个岗位在露天的场馆的山上，当时看到这个分配的时候心里非常的不情愿，我想需不需要跟我们的带队讲一声我可能调到上午，或者说前一天当天晚上就想休息一下，或者是说和其他的中国志愿者一起组织个小活动，起码也算过个春节吧。但是后来我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觉得除了可能会给别人带来一些不方便之外，其实也有其他志愿者也在坚持。等到我当天晚上真正站在那个岗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春节我过得特别有意义，因为韩国人其实他们也会过我们的农历新年，但是在那天岗上我能看到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志愿者，他们也在岗位上一起坚持着。在轮岗的时候，我们在小棚子里面也能互相交流过年的感受和喜悦，而且那天晚上等到真正看着手机的那个时间，他跳到零点钟声响起的时候，我也一样收到了家里人的祝福，也收到了其他中国志愿者的祝福，同时我们也会在小棚子里面一起喊新年快乐。在这个时候我能过上一个和其他人其他志愿者而且是在赛场里面过这样一个春节，就特别的有意义。 虽然吃了不少苦，挨了很久的冻，但这些波折还是有回报的，还是被内心的温暖打败了。在赛场上，陌生的外国人给予的关怀带给了汪子琪极大的鼓舞。 在这其中确实还遇到非常感人的事情，我们在岗位上站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定点的岗，比如说有观众来了，我们会向他指路，提醒一下哪里的比赛比较好看，哪里是最佳观景点，哪里可能会需要有洗手间。但是我还记得有一次在那个岗上站的时候，有一个当地的大妈就走上来，直接就向我们问说，你们在这里站着冷不冷啊，辛不辛苦啊，然后伸手就从包里掏了那么两三个暖宝宝就往我们口袋里面塞。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为他们提供什么帮助和服务，反而他们就先上来关心我们志愿者的情况，我就觉得确实还挺感动的。 13年前的北京奥运会在汪子琪心中种下了一个种子，2018的平昌冬奥会让他的奥运梦圆了一半，2022年北京即将迎来冬奥会，汪子琪第一时间就报了名，并且积极参加培训学习，了解了冬奥赛事、场馆运营、新冠疫情防控、防冻伤等知识。同时他还多次参加宣讲，分享他在平昌冬奥会上的志愿服务经验。汪子琪说，他所做的这一切就是希望能为北京冬奥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志愿服务是帮助他人的一项活动，同时也是提升自己的一项活动。我这里想讲一句蔡秀兰奶奶曾经对我说的话，她说志愿服务是生命帮助生命，也是生命影响生命。我觉得志愿服务无论大小，其实都是我们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份记忆和回忆。冬奥会这是一项能够让我们自己国人都感到自豪的大型赛会，其实就像我们当时08年北京申奥成功举办奥运会的那一次一样， 感到非常的自豪和期待。所以我也希望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能有更多的志愿者去参与其中，去奉献我们这样一份力量。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其中，有我们自己微小的力量，无论什么岗位，都能够为2022冬奥会向世界展现更多的风采。 听到这儿，您是不是也想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呢？汪子琪为大家奉上了特别秘籍。 从出发点来讲，我们其实只要怀着一颗自愿去为他人服务的心，其实就够了。志愿服务它其实是不受年龄限制的，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都不早也都不晚。作为大学生来说，其实现在各个大学它都有这样类似的社团组织，大家可以当中去发现、去探索、去参加这样的社会活动。除此之外，也可以去发现这样一些社会群体，网络上会有这样散发这样的活动，或者是说我们可以从志愿北京当中去看最近哪些组织正在招募这样类似的志愿者。只要我们有这样一颗去服务他人的心，肯花时间，多多少少都能够找得到。如果说要有要求的话，其实一般都是那些比较大型的赛会或者是说会议和比赛会有这样一些统一的招募和组织和培训。到这种的话，其实更多的就是展现自己的一些其他的能力。 最后，让我们祝福汪子琪学业有成，能够成功入选北京冬奥志愿者，也祝愿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 梦想开出花，我们绽放吧，这奇迹闪耀在华夏的冬岭上，飘雪千万里，火树银花，这温暖从家乡飞到远空。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编辑程强、赵逸阳，主持人曼宁、李瑞，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您将听到由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点半，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双手拨云开，世界抱一下，我和你的感动与生俱来的。